你好，我是葛俊，今天我将与你分享优化流程中代码入库前的开发流程。代码入库之前的开发活动主要包括编码、调测调优、静态检查、自动化测试、代码审查等，这些是开发者编写代码的步骤，自然是提高研发效能的关键环节。提高开发者编写代码的效能，关键在于让开发者不受阻塞，不受不必要的干扰，从而可以全身心地聚焦在产品开发上。我把这种不受阻塞的开发状态叫做持续开发。一个团队如果能够做到持续开发，那么它的有效产出自然会很好。而对于个人开发者而言，持续开发能够帮助我们把精力集中在技术本身，对技术和个人能力的提升都大有裨益，所以是一种很好的开发体验。在我看来，持续开发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两条：一、规范化，自动化核心步骤；二、快速反馈，增量开发。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看这两条核心原则吧。我们先看看原则一：规范化，自动化核心步骤。要让开发者聚焦于开发，就必须要把研发流程中可以自动化的步骤尽量自动化，因为一般不可能完成所有步骤的自动化。所以我推荐的方式是分析关键路径上的活动以及耗时比较长的活动，然后投入精力去优化这些步骤。首先，我们需要明确具体的开发步骤有哪些，我将其归纳为以下三大步。第一步，获取开发环境，包括获取开发机器、配置环境、获取代码等。第二步，在本地开发机器上进行开发，包括本地的编码、调测、单元测试等。第三步，在代码入库之前把改动提交到检查中心，比如说 Garrett， 再进行一轮系统检查，主要包括代码检查、单元测试、代码审查等，通过之后再入库。我在这里放置了一张图片，总结了入库前开发的三大步骤，帮助你理解和记忆，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针对这三大步骤，我们可以有以下三个工程实践：一、提高开发环境的获取效率；二、规范化自动化本地检查；三、建设并自动化代码入库前的检查流程。接下来我们分别看一看这三个工程实践如何落地。第一个工程实践，提高开发环境的获取效率。开发环境的设置包括开发机器的获取、网络配置、基本工具以及代码的获取和配置，这些操作的频率不是特别高，但是如果步骤复杂、耗时长，就会对新成员加入、成员切换团队或者项目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所以开发环境的获取效率通常是值得优化的。有一个可以采用的优化方式是把整个开发环境的获取进行服务化和自助化，也就是说开发者可以自助的申请获取环境，不需要 IT 部门的人员介入，从而既节省了开发者自己的时间，又降低了 IT 部门的人力成本。比如我之前在 Facebook 工作的时候，采用虚拟机作为个人开发机，内部工具团队开发了一个基于共享机器池的开发环境服务系统，让开发者可以在网页上申请和释放机器，机器返还之后，开发环境服务系统会自动对它进行清理，配置之后再重新放回到机器池中，这就使得开发者可以在5分钟之内拿到一套干净的环境。而至于开发机器上的代码，这个服务系统可以克隆获取团队常用的代码仓，并定时拉取最新的代码，这就使得开发者拿到一台机器之后，只需要再额外的拉取很少的代码，就可以马上进行开发。上面这种方法的定制性很强， Facebook 并没有开源。如果你准备进行这方面尝试的话，在机器的生成和配置方面，我推荐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借助基础设施记代码 Infrastructure as Code 系统，比如 HashCorp 公司的 Terraform 工具，它支持声明式的方式快速产生自定义配置的机器，并可以在上面运行脚本进行配置。 Terraform 使用插件机制支持许多底层平台，比如 AWS、 阿里云或者本地系统。这种方式的优点是使用方便、功能强大，但前期的投入比较大。第二种方式是提供机器镜像和配置脚本，通过镜像让每一台机器拥有最基本的设置，比如 CPU、 操作系统、基本软件，然后通过脚本实现基本配置，比如网络配置、软件更新等。这种方式的优点是前期投入小，我在 Stand 的时候就使用了这种方式，效果不错。 不过它的缺点就是不够灵活。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二个工程实践，规范化自动化本地检查。本地检查指的是开发者在开发机器上进行的验证，比如说语法检查、规范检查、单元测试、沙盒搭建等。我推荐的方式是根据团队实际情况找到合适的工具和配置进行这些检查，让团队成员统一使用。在这个方面， Facebook 的方法是把很多工具都放到一个网盘上，挂载到每台开发机器的 Linux 文件系统上，让开发者们不用安装就可以直接使用。这种挂载网盘的方式非常方便，因为用户不用担心工具的升级。但如果你们的系统没有这样的网盘的话，也可以通过脚本让开发人员一键安装工具和完成配置，效果也可以。缺点就是软件更新比较麻烦，因为要通知用户手动更新或者设计自动更新的机制。至于检查中使用的工具，我们则需要根据具体的语言和框架去选择。下面我们来看看第三个工程实践，建设并自动化代码入库之前的检查流程，是持续集成前的必要工作，也可以看作是持续集成的一部分。它对入库的代码质量起到了一个门禁作用，对提高质量用处很大。我认为除了少数人数非常少的初创公司以外，其他开发团队都应该进行这个配置。这个流程一般可以使用代码仓管理系统作为中心，直接使用或者通过钩子集成其他工具和系统来实现。比如使用 GitLab 提供的 GitLab CI/CD 框架，基本的方法是在项目的根目录中创建一个.gitlab-ci.yaml 文件，来描述你的检查环境设置和步骤。你可以点击这个链接查看具体的方法。在 Facebook 这一步使用的是开源版 Fabricator 的一个内部 fork。 Fabricator 在工作流中使用单元测试和 linter 的方法，你可以参考帮助文档。听音频的同学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对应的链接。以上内容就是持续开发的第一个原则，也就是规范化自动化核心步骤。这个原则可以帮助开发者尽量减少非开发工作的耗时，从而把更多的时间精力投入到本质的开发工作中。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持续开发的第二个原则，即提供快速反馈，促进增量开发。这样能及早暴露问题，从而保证将来的工作不会因为实现错误或者方向调整而进行昂贵的修改。快速提供反馈，进行增量开发指的是能够快速验证已经开发完成了的部分工作，说白了就是边开发边验证。具体的工程实践包括以下三个：一、灵活使用各种 linter 和测试；二、建设并优化沙盒环境；三、使用实时检查工具。接下来我们分别看看这三个工程实践如何落地。第一个工程实践，灵活使用各种 linter 和测试。最常用的快速验证的方法就是提高运行静态检查和测试的方便性、灵活性。各种语言框架都有自己的测试框架和 linter， 这里我就不再一一列举了。接下来我直接和你分享两种通用的有效使用 linter 和测试的方法。首先用命令行的工具来封装各种检查。命令行的工具特别适用于自动化，方便开发人员使用。比如我们可以通过命令行脚本来实现简单的工作流。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我希望团队在开发中，在运行公司提供的统一检查之外，还可以运行一些适应团队自身特点的检查。另外每个开发人员也可以添加自己希望使用的检查，这样就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shell脚本依次调用公司的、团队的以及个人检查来实现，非常方便。其次以服务化的方式把这些检查的能力提供出来。比如 Facebook 的基础平台团队提供了在云上运行单元测试的能力，并把这个能力通过服务的方式提供给开发者，以方便他们在自己的开发机器上使用。也就是说，开发者可以调用云上资源运行大量的测试，而不占用本地资源，从而在运行测试的同时可以高效地进行开发工作。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二个工程实践，建设并优化沙盒环境。沙盒也是一个高频使用的提高质量的工具。开发者如果能够方便地在本地搭建沙盒进行验证，那么进行开发自测的频率和质量就会大大提高，进而提高产品质量。所以我推荐你在沙盒环境的搭建上进行投入。在沙盒环境搭建中有两个常见的优化点。第一是本地构建， 因为我们必须把改动构建成产品才能进行本地验证，而这个步骤通常耗时比较长。我推荐的优化方式是不要使用全局构建，尽量只进行最小范围的增量构建。第二点是测试数据的产生，产生贴近生产环境的数据往往比较费劲。 Facebook 的做法是开发环境直接使用生产环境的数据，不过这个方法非常的激进，使用的公司会比较少。而另外一个常见的方法是进行生产数据的导出并脱敏，然后使用到沙盒环境中。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三个工程实践，使用实时的检验工具，快速提供检查反馈。做到的极致就是开发者无需手动触发检查，工具就会自动探测到改动，自动运行检查。最常见的是 IDE 中的实时语法检查，我们可以花一些时间来配置 IDE。 另外有些工具可以自动监视文件系统的变化，文件有变化的时候自动重启服务，这对于开发者来说就非常的便利。举个例子，使用 Node.js 进行开发的时候， NodeMon 就是不可或缺的工具，你只要在原来的命令前加上 NodeMon 命令就可以直接使用。比如你启动服务的语句是点斜杠并斜杠 www， 使用 NodeMon 的形式就是 NodeMon 空格点斜杠并斜杠 www。 这样运行服务之后，如果你的文件有修改， NodeMon 就会自动重新运行服务。我在文稿里边放置了一张动图用于展示 NodeMon 的效果。动图中我在第一次保存文件时有语法错误， NodeMon 重新启动就会失败，而第二次保存时修复了语法错误， NodeMon 成功重启服务。通过 NodeMon 我减少了两次重启服务的繁琐操作。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这张动图。类似的工具 Spring Boot 有 Spring-Boot-DevTools， 你可以点击这个链接查看详细的描述。针对 Python 可以直接使用 NodeMon， 这里也有一个链接供你参考，听音频的同学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如果你使用的框架语言没有直接可以使用的重启工具来帮助你进行实时重启服务的话，你可以使用类似 Watchdog、WatchMeDo 的工具来实现自动化。我在文稿里放置了几行代码，用于展示如何监视所有的 Python 文件，发现改动后重启，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提供快速反馈，边开发边验证，虽然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原则，但可以带来很多的好处。最直接的收益就是能够大大的提高开发者对当前代码的信心，从而促进代码尽早入仓，尽早集成。可能你也注意到了，代码集成晚，发现问题就晚，这正是产品上线最后关头合并混乱，产品质量差，返工率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我建议在你的工作流程中要尽量提高实时验证的能力，如果你这么做了，很快就会看到效果。以上就是今天的主要内容了，接下来我们一起小结一下吧。在今天这篇文章中，我和你分享了两条持续开发的基本原则，来帮助开发者在代码入库前聚焦于开发工作。一是规范化，自动化代码入库前的核心步骤。二是提供快速反馈，帮助开发者边开发边验证，以促进增量开发。我将今天的内容总结为一幅图，帮助你复习。听音频的用户可以点击文稿查看。这些原则和实践是我根据自己的经验总结出来的，如果能够直接适用于你的团队那就最好了。但是我更加希望的是你能从这些原则和实践的讨论中理解他们背后的思路，从而找到合适的方法和实践，去优化代码入库前这个环节中最需要优化的地方，让开发者能够真正聚焦于开发。另外我给你一个落地持续开发的小贴士，持续开发很适合使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来推动，因为开发者最了解自己工作的痛点，所以也能比较准确地找到需要优化的地方。在 Facebook 很多工具和流程都是由开发者自发开发或者引入，后来逐步推广到团队和公司使用的，所以我推荐作为开发者你可以抽一些时间提高自己的工作流程，自动化繁琐的工作。而作为管理者，你可以有意识地奖励这样的优化行为，并对适用于团队的部分进行推广。最后我来给你留两个思考题吧。一，在开发环境方面，你有没有尝试过在 Docker 里边进行开发？你觉得这种方式的好处是什么？弊端又是什么呢？二， 有些开发者喜欢写一个比较大的功能单元，然后再一口气调测。你觉得这样做的好处和坏处各是什么呢？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分享你的观点，也欢迎你把这篇文章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一起阅读。